添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六，农历5月23，北京阵雨转多云，35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营改增全面试点一年，减税近7000亿。 张高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狠抓成果落实，推进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丝绸之路。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出20项老年人照顾服务重点任务。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集中公布14所中管高校巡视反馈情况。 我国量子卫星科学实验取得重大突破，率先实现1000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中国标准铁路助力非洲经济转型升级。 特朗普宣布收紧部分美国对古巴政策。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6年5月1号，营改增全面推开，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4大行业纳入试点范围。来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至今年4月底，营改增一年来减税近7000亿元。央广记者刘一晨、马哲报道。 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5月1日到今年4月底，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共减税6993亿元。其中新纳入试点的4大行业均实现税负下降，4大行业减税2419亿元，98.7%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或持平。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2016年的5月1号到现在，企业的税负呢，已经做到了总体上呢是只减不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而且也是最主要的成绩，就是减轻了企业的税负。 营改增之所以可以交上漂亮的减税答卷，除了政策设计时按照原营业税税负平移的方法测算确定了各试点行业的适用税率，延续试点行业原优惠政策，更有赖于改革过程中的不断完善。除了营改增主文件外，财税部门后续出台了超过40份法规和补丁文件，主要解决了税务机关和企业在实操中碰到的问题，降低了相关行业税负。史耀斌： 营改增实施以后呢，我们注意和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纳税人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家呀、经济学家呀，包括主管部门，我们都进行沟通。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有什么反应，可能够进一步优化税制的，我们都进一步完善。所以呢，使我们的税制运行呢比较平稳。 随着链条的延伸，抵扣的愈加完善，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还将持续显现。而除了减税，改革之于经济体制全局，有着更为深层次的长远影响。打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抵扣链条后，服务外购促使了专业化分工，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也加快了新旧动能转化。史耀斌： 实际上呢，等于扩大了这个产业结构的社会化分工的安排，那么使得呢企业不再继续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比如说物流啊、服务业啊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呢更加密切，因此呢就使得所有的企业它的生产效率在提高，它的成本在不断的降低，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优化的这种良性税制能够带来的效果。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主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并讲话。张高丽强调，要抓住机遇正确把握，以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为前进方向，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打造和平丝绸之路。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加强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打造繁荣丝绸之路。要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投资合作，打造开放丝绸之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领域合作，打造创新丝绸之路。要加强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打造文明丝绸之路。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印尼总统特使、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 央广消息，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暨中央军委授予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命名大会昨天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礼堂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关于授予驻香港部队某旅特种作战一连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的命令，并向特种作战一连授予奖旗。20年来，驻香港部队自觉服从服务于党中央对港工作大局，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大力弘扬特别讲政治、高度重使命、严格守法纪、开拓创一流的驻港精神，出色完成了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部队全面建设取得新的显著进步。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明确了20项老年人照顾服务的重点任务。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做好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和民心工程，纳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内容，推动公共服务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照顾服务。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昨天集中公布对14所中管高校的巡视反馈情况。4个意识不够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深入，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党建工作薄弱，是14所高校党委存在的共性问题。央广记者侯燕、雷凯报道。 中央巡视组还指出，14所高校2个责任落实不力，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仍然存在。校办企业、基建工程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中央第15巡视组组长杨文明指出， 从巡视看，高校绝非净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突出，没有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师德师风建设薄弱。 中央巡视组指出，北京大学党委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不够到位，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执行中央8项规定精神不力，校办企业管理混乱。清华大学党委对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措施不够有力，党的建设抓得不够严、不够实，落实2个责任存在差距，对一些违纪违规问题动真碰硬不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师范引领作用弱化，师德建设有待加强，2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公款吃喝等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校办企业和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同时，各中央巡视组都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民法总则学习宣传系列网上谈6月14号到16号在人民网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总则与网友进行了座谈交流。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毅在访谈中指出，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98.3%的高票表决通过，意味着其所表达的价值取向、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与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共识相吻合，其颁布施行对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市场经济、保护民事权利、维护法治秩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我们的民法总则里边，自始至终高度的关注人文关怀的理念，我们相对应于既有的民事法律，提高了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水平。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等这些人格利益还能够继续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确认。 专家围绕深入学习民法总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讲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任谢鸿飞， 即使是按照习惯、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要体现公民正义的精神，因为公民正义是属于我们的核心价值。 不完全统计，200多万人通过各平台和全国普法新媒体矩阵观看在线直播并提问。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国科学家在空间量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的量子纠缠分发。央广记者潘毅、王丽报道。 量子纠缠指的是两个或多个粒子共同组成的量子状态，无论粒子之间相隔多远，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必然会影响其他粒子。但是由于量子纠缠非常脆弱，会随着光子在光纤内或者地表大气中的传输距离而衰减，以往的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只停留在百公里的距离。近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研究团队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潘建伟介绍， 由于外太空呢没有衰减和退相干，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我们首次啊实现了空间尺度的能够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律性条件的量子力学更新检验。 这一重要成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潘建伟介绍， 那么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啊，它本质上是有两个潜在的应用。那么第一个应用呢，将来因为在大尺度的量子网络里面和量子通讯实验里面啊，这样一种技术呢都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么一样一种技术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在外太空呢开展量子非定性的终极检验。 这次完成的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是墨子号卫星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之一。潘建伟透露， 我们高速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实验和地心隐形团态的科学实验任务呢进展顺利，预计会在今年的稍后的就是后面，我们会有更多的科学成果呢向大家发布。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5月31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正式通车，这是过去一年里在非洲大陆通车运营的第三条中国制造、中国标准的现代化铁路。在非洲，中国企业承建的交通基础设施增进了互联互通，也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带来新契机。央广记者张小璇、郭淼报道。 2016年7月，尼日利亚第一条现代化铁路阿卡铁路正式运营通车。10月，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连通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亚吉铁路正式开通。2017年5月，肯尼亚蒙内铁路举行通车仪式，熟悉的粉红色车票、大红的乘务员制服，让中国标准成为人们眼中的直观印象。中国制造的现代化铁路穿行非洲大陆，连通丛林、草原与港口。对于农业大国埃塞俄比亚，跨国铁路意味着出口农产品运输速度的飞跃。对于临近亚丁湾的吉布提，更多货物的到来也让出海港口更加忙碌。中国铁建中土埃塞俄比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吉布提公司总经理杨健介绍， 埃塞是个农业和牧业的大国，像牛羊骆驼它都要卖到中东去，路上至少要跑一周，那么咱们铁路呢如果一天就能跑到，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对牛羊在沿途啊应该说消耗率就降低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条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经济理念如今也在非洲落地生根。围绕崭新的中国标准铁路，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已经启动工业园建设规划。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袁立表示， 铁路呢会带动产业，就铁路沿线的产业发展，我们通过铁路那么深度参与了当地的这个工业发展、物流包括港口的这些发展。 国土部昨天公布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同时选取山西、福建、江西、湖北、贵州、新疆6个省区开展试点，2019年在全国推广实施。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矿业权出让制度经历了从无偿到有偿、从采取申请在先的方式到竞争性取得等一系列变化，但是仍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有偿使用不到位、部分矿产勘查开采存在大型企业集团垄断等问题。此次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严格限制协议出让行为，下放审批权限。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林月明， 方案强调除协议出让等特殊形式外，其他矿业权一律以招牌挂形式出让，由市场判断勘查开采的风险， 决定矿业权的出让收益，规定出让收益可以按年度分期缴纳。 而同时，在严格限制矿业权协议出让方面，协议出让的范围缩小了，流程更严格。国土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姚华军表示， 这一次对协议出让，首先是范围从原来的五种情景，现在压缩成两种。除此以外，那就一律要实行竞争性出让矿业权。另外，从我们在程序上规定，一协议出让要集体研究，要价格评估，要社会公示。 江苏省公安厅和徐州市政府昨天下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江苏丰县爆炸案告破，受伤人员救治工作正有序进行。央广记者杨守华、景明报道。 江苏丰县爆炸案处置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15日16时48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受伤人员在丰县人民医院、丰县中医院接受救治，重症人员陆续转移至徐州市有关医院。徐州市市长周铁根： 截止16日12时，8名重伤人员中已有4名脱离生命危险，其他伤员有20人伤势轻微，由院观察，目前救治工作正在有力有序进行，伤者及其亲属情绪总体上比较稳定。 事件发生数小时内，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走访，调取相关资料，初步确认此次事件为刑事案件，并迅速锁定嫌疑人，警方组织精干力量全力侦查。不到20个小时，公安部工作组会同当地公安机关，经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和 DNA 对比等工作后，查明犯罪嫌疑人存在精神异常，其已在爆炸当时被炸身亡。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裴军： 现已查明许某某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某学校休学后，在案发地附近租住打工，在其租住房内发现留有自制爆炸装置材料。 下一步，江苏省及徐州市将继续全力救治伤员和处理善后工作。 央广消息，教育部昨天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学校周边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安全。教育部通知指出，近期多地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地区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师生生命安全，各地教育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工作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指导学校完善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健全与公安、综治等部门联动机制，及时会商和处理涉及学校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对履职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管理不规范、安全问题突出的单位及学校，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西藏自治区深入拓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主题党日家活动，通过干部走村入户、结对帮扶、藏族汉族干部互学双语等载体，切实将两学一做融入日常。央广记者德庆、白珍报道。 吃饭怎么说？ 看看嘴 脸。拉萨市检察院驻村工作队在林州县松盘村开设了双语学堂，每周1、3、5晚，村里的干部聚在村委会文化活动室，你一言我一语，在热热闹闹的交流中相互学习语言。不到一年，下山干部范苏婷已经能用藏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这让他的工作开展得更加从容。 在村里面，那如果你自己会说藏语的话，老百姓会觉得你一下就挺融入他们，更能准确的就是了解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林州县还把藏汉双语学习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融合，千名干部帮千户活动使全县188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得到了有效帮扶。松盘村村民此丹：通过他们的帮忙，我的老公找到了务工的地方，我得到了一头奶牛可以在家养殖，加上护林护草补助，去年一年的现金收入超过了2万元，特别的感激。据了解，西藏第六批驻村工作开展以来，党员干部分期分批进村入户，与群众结对认亲交朋友，帮助他们分析致贫的原因，研究脱贫致富的思路。到目前，共有13.35万户贫困户在经济生活上得到了结对帮助。 新闻动车组：全国夏粮再获丰收，预计主产省每亩增值150元以上。 五部门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年底前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京沈客运专线顺义段全线进场施工。请听报道。 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特别是秋播以来，各项关键技术落实较好，防灾减灾和病虫防控有力。在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下，今年单产和品质的提高带来农民效益的相应提升。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彦德表示， 我们从江淮地区、安徽等省的反映情况看，大概每亩要个增加了150块钱以上，这对农民征收是非常有用的。 目前各地正在抓紧收获进仓，农民积极入市销售，面粉企业、粮食企业以及贸易商等各主体对新麦展开采购。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按照最新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前，我国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按照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住建部、发改委、中宣部、中职管理局五部门通知要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监督考核、示范创建内容，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住建部副部长倪虹， 从政府部门、学校、医院这部分带头开始，既便于推广，也便于实施，更能便于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 据了解，国管局、中职管理局将组成检查组，今年年底前，并对相关回收企业收集、运输、处置垃圾情况进行考核评估，督促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中铁隧道京沈客专项目书记蓝洪斌介绍说，京沈客专望京隧道全长8公里，是京沈全线唯一的双动单线隧道，也是全线唯一的盾构隧道。项目积极开展技术创新，通过建立国内盾构零排放、零渗透、零污染的首个泥水处理工厂，解决了超细泥土颗粒的分离难题。 整个泥水呢，经过泥水处理工厂处理过的水质达到市政污水的排放标准，但是咱们项目整个的这些的泥水循环做到了全部循环利用，继续循环到盾构机里边去，真正做到了节水节能环保。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8纵8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京沈客专也是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速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中共浙江省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车俊为省委书记，袁家军、唐一军为省委副书记。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5月份我国银行结售汇逆差171亿美元。当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回稳向好，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今年1至5月，证监会已作出罚没款61.44亿元，市场进入29人，全年将创历史新高。 保监会昨天发布消息称，将严厉打击境内机构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的行为。 自今年3月，公安部交管局在京津冀部署开展机动车假牌套牌集中整治行动以来，三地累计查处假牌套牌违法行为3581起，行政拘留559人。 第9届海峡论坛传家训镇家风两岸宗亲海沧行系列活动，6月15号到17号在厦门举行。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我国将开展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专项激励计划试点和收入监测试点3类试点，逐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人民网观点，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涨工资或提高福利，而是通过有效激励激发创收创富的内生动力，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如此才能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近年来，洞庭湖、鄱阳湖频现枯水季节延长、枯水期水位超低等情况，长期低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库补滥捞、人为开采以及工农业污染、生活污染等危害。 新华网评论，要让两湖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就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日前，北京一停车场委托的物业公司起诉摩拜单车，索要因单车乱停放造成的管理费，北京海淀法院已受理。这是国内第一起共享单车平台因单车乱停乱放而遭起诉的案例。 新华每日电讯指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与之前缺少停放规划有关，该案也提醒各地监管部门尽快落实责任。 全国又有381所虚假大学日前被教育部曝光，其中北京多达151所。从2013年到2016年，共五批，累计400多所虚假大学被公布，而一些离轨大学被曝光多次，出现年年打年年有的尴尬情形。 光明日报的文章表示，虚假大学的整治涉及公安、工信、教育、工商等多个部门，处在九龙治水下，有关各部门应积极创新管理方式，唯有有效形成打击合力，才能彻底清除。 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美国失踪已经多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警局召开案件报告会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决定在伊利诺伊州的路旁广告宣传牌视频展示张莹莹被绑架的信息。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当地时间6月15号晚6点至7点20分，伊利诺伊大学警局召开案件报告会，载走张莹莹的黑色土星牌汽车以及嫌犯是否已经确定，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中医州华美协会主席李振昌说，伊大警方称 FBI 对那辆车的基本情况已有一定了解，但没有明确回答是否已经鉴定出车牌号码，只是表示询问了一组开过这种车型的人。警方说已经把很多资源用于本案，希望尽早破案。大芝加哥地区华联会主席汪兴吴说，受财政预算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地的监控设备很差。 他的这个设备就是机场测到了以后连清晰度都不够，说明他的这个设备的质量也不好。要看到那个车牌的话，当天就可以把这个车给找出来，到现在连这个车是哪一辆车都还不知道。我对警方呢正感到非常的失望。 张莹莹失踪多日，被问到案子进展太慢，是否会变成冷案、悬案时，警方回答是他们已经非常努力，仍然相信能把此案侦破。 韩国总统文在寅15号表示，如果朝鲜不再进行核岛开发，韩方愿意与朝鲜无条件开展对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宣布收紧部分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对古巴政策，但不会关闭2015年重开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 英国警方16号证实，14号凌晨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西部一栋高层居民楼的火灾已造成30人死亡，目前仍有45人下落不明，火灾死亡人数有可能最终超过50人。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说，俄空天军5月底空袭了叙利亚拉卡南郊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指挥部，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可能在这次空袭中身亡。 欧元区财长15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向希腊发放新一轮85亿欧元救助款。这轮救助款的发放将使希腊能够偿还即将于今年7月到期的债务。 美国网上零售巨头亚马逊公司16号宣布以137亿美元收购全美最大的天然和有机食品连锁零售商全食食品超市。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对美国零售业产生重要影响。 联合国大会15号通过决议，决定重组联合国反恐架构，设立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以协调联合国系统有关反恐方面的努力，加大对各会员国反恐能力建设的支持等。 欧洲刑警组织15号在马耳他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妇女和年轻人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6号去世，享年87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晚昭旭、方亮，主播郑楠、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 责任您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